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合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31集。单隐生想起了过去与杜艳丽经历的种种，其中他们一起遭遇火灾时，杜艳丽曾经问了他这么一句话： 医生，你会和抱养对象谈恋爱吗？ 你在考我？我干嘛要和包养对象谈恋爱？能用钱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要涉及感情？ 我们不可能，你不要浪费时间。 你在想什么？我们就是同一类人。哦，原来他那个时候就知道我对他有好感了。我去，原来我们根本不是同一类人。 终于把事情搞明白，单隐生心中的怒火瞬间烧了起来，他差点没控制住自己，怒火如同烈焰在心头左突右撞，他用尽了所有的意志力才控制住自己不做出更失态的举动。 活了25年，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丢人过。 与单隐生不同，杜艳丽很冷静，他等了单隐生一小会儿，想要等待单隐生的回答，但他其实也不强求对方回答，所以他等了一会儿之后就冲对方一点头： 我先走了。 说吧，杜艳丽一路走到大门，这时背后突然哗啦一声脆响，打破了此刻的寂静，杜艳丽的脚步顿了顿，但他没说话也没回头，最终还是径直离开了房间。单隐生依旧没能控制住自己，他狠狠地将玻璃杯砸在地上，然后一脚踢翻了桌子，一时间玫瑰尾地，酒液泼洒。单隐生无力地退后了两步，整个人重重地摔在了沙发上，浓烈的酒气弥漫在室内，霎时扑灭了房中原有的香气。但不知怎么搞的，哪怕酒气呛鼻，杜艳丽独有的气息依旧萦绕鼻端，挥之不去。从登机到现在已经过去2个小时了，机舱内依旧一片寂静，偶尔有几声翻阅文件的声音响起。平常就严肃的杜总裁今天格外严肃，严肃的叫大家别说交谈聊天了，连磨磨牙都不敢。可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一路憋到了现在，大家终于有点忍不住了。他们悄悄给秘书小姐使眼色，示意秘书小姐打破机舱内的寂静。一个人使眼色，秘书小姐无动于衷；三个人使眼色，她冷漠以对；然后5个人、9个人，秘书小姐最后还是坐不住了。 杜总， 一直在翻阅文件的杜艳丽终于被秘书的这一声给打断了。他从上飞机开始就在看文件，毕竟这么大的一个财团，只要他想，随时随地都能找出无数文件让他批阅。不过他今天的效率不算高，从开始到现在他还在看第5份文件，所以他不打算继续了，而是合上文件，换了个姿势看向秘书： 什么事？ 秘书小姐看着杜艳丽那标准的像拿着尺子量过的坐姿，心中不禁暗暗抽了一口气。 这都进入了战斗模式啊，看来老板今天的心情真的很糟糕。飞机上看文件还是比较费眼的，杜总，我先给您说说接下来的安排吧。 嗯，刚好我也想休息一下。 杜艳丽放松下来，轻轻靠在座椅上，然后闭上眼睛听秘书给他汇报行程安排。 亚洲区域接下来会开发下面的这些业务板块。 秘书像往常一样给杜艳丽汇报行程，但实际上听的人有点心不在焉。他闭了一会儿眼又重新睁开，然后盯着窗外不断变化的云海发呆。舷窗之外，云海天空纷纷向后。回国之后，杜艳丽没再联系单隐生，单隐生也没去他家， 两人就这样断联了。杜氏财团本就事务繁多，加上开年这个特殊时期，杜彦礼更是忙得不可开交，每天早上7点出门，晚上10点才回家。正因为太忙，杜彦礼就没什么时间去关注私人投资领域的事情了。但最近有一个合作方，连续一个星期都给他发邮件，希望能和他合作。 这个项目有80%概率可以盈利吗？ 杜彦礼盯着邮件稍微做了下评估，最后决定明天晚上抽出1个小时的时间和对方见个面，简单聊聊，也好把这个项目给定了。他们见面的地点定在杜氏财团附近的一家西餐厅，那里环境优雅，出品顶尖，备受喜爱。杜彦礼来到的时候，对方已经先一步等在座位上了，一见杜彦礼走过来，他就连忙起身问好。 啊，杜先生，非常感谢您能抽空过来。 不用这么客气，我还没有恭喜徐先生参演的影片票房破10亿呢。 徐先生全名徐野，他就是杜彦礼在跨年夜看的那部电影的男二号，也是杜彦礼曾经包养过的明星。但这一关系早在合同终止的那一刻就结束了，现在两人仅仅是项目合作伙伴。徐野看着杜彦礼伸出来的手，也大方地伸出手浅浅一碰对方的手掌，随即就将手收回。其实跟过杜彦礼的人都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杜彦礼影响，他们从接人待物到仪态举止都难免地带些杜彦礼的影子。 应该的，我能有今日与杜先生的教导绝对分不开干系。来，请坐。 徐野知道杜彦礼的用餐习惯，所以尽管是他先到，但他还是等杜彦礼到了再让对方点餐。果不其然，当侍者拿着菜单过来的时候，杜彦礼还是只要了一杯水。他果然不会在吃饭的时候谈公事，尽管自己还没吃饭，但为了遵从杜彦礼的习惯，徐野也只要了一杯水。徐野握着温暖的水杯，他对接下来要谈的生意有点紧张。这不涉及其他，就只是一种职场新人面对顶头上司的那种挥之不去的恐惧感。酝酿了一会儿后，他给自己鼓鼓劲，将打了许久的腹稿说出口。 杜先生，这次与你见面，一方面是想感谢您过去对我的支持，另一方面…… 哎呀，都是熟人。 突兀响起的声音打断了刚刚开口的徐野，但这熟悉的声音也同时引起了杜彦礼的注意。他朝声音的方向看去，果然是单隐生。才一周不见，单隐生不仅神采飞扬，着装入时，还收揽一位同样着装入时的当红明星。两人举止十分亲密。杜彦礼挑挑眉，他从对方脸上看见了浓浓的挑衅。 哼，这个人消失了足足一周，但一出现就带着个明星来我面前耀武扬威。 这位先生，随博。 嗨。 站在单隐生身旁的当红明星叫随博，是最近一部票房很高的电影的主演。但这部电影和徐野的电影没有什么联系，倘若非要找联系，那就是他们的电影是同档期上映的，而且拍摄期间就是隔壁剧组。他们两人一个是男一号，一个是男二号，因为年龄相近，话题相同，结交了见面点头的交情。但没想到的是，两位明星的再次见面竟然是现在这种情况，真的非常尴尬。在单隐生足足盯了杜彦礼半分钟后，他就当徐野不存在一样，直接招来侍者说道： 我和这位先生是朋友，帮我们拼个桌吧。 侍者看了一眼杜彦礼和徐野，见没人出声反对，就微鞠一躬，遵照单隐生的吩咐，替这两拨人并了个桌子，同时将菜单一并送了过来。桌子一摆好，单隐生就把怀中的人推到杜彦礼的旁边坐好，他自己则坐在杜彦礼的斜对面，然后再和侍者说道： 一杯白开水。 你们这是在搞我吧？我本来还想喝杯咖啡吃点东西的。 就一杯白开水吧，白开水挺好的。 现在的有钱人都这么玩的吗？ 饭点来餐厅就点个白开水占个位置。 怀着满腔疑问的侍者最后还是离开了这个他并不知晓的修罗场。这时恰好舞台上的钢琴师也中场休息离开了，顿时刀叉碰撞的细碎声音，人们交谈的说话声像复苏了似的从四面传来。周围越是闹腾，这里的四个人就越安静，四杯白开水就那样默默地放在桌子上，四个人也默默地围坐在一块，没有人先挑起话题。单隐生手肘撑在桌子上，双手食指徐徐交叉，眼睛一直死死地盯着杜艳丽，心中的怒火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燃烧了起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